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欢迎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播出。近几年，机器人编程和少儿编程十分的火热，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兴科目，这也成为许多家长提升孩子思维和能力的一项选择。在双减政策之后，家长如何对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呢？在今天的智能时代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先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首先来关注以智慧、健康、碳中和为关键词的2021中关村论坛于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十三五时期，北京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着力技术突破、生态搭建和场景落地，形成了核心算法、智能芯片、行业解决方案等完整产业链条。仅在中关村，截至2020年底，包括百度、旷视科技、寒武纪等在内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就达到1500家，占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总量的28%。中关村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地。2021中关村论坛平行论坛之智慧医疗创新论坛将展望智慧医疗发展前景，推动数字 AI 赋能健康北京建设，彰显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支撑北京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作用。近日，数看北京测绘和空间大数据建设成果展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开幕。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海量的城市空间大数据为人们详细了解北京的过去、把握现在和规划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次展览重点展示了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北京市测绘和空间大数据发展历程和建设成果，详细展现了测绘和空间大数据在服务城市重大战略、规划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城市治理、公众生活等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再来关注一个高科技安检仪。在首都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里，一名入境乘客将行李放上安检设备传送带，自己走进一个形似时空穿梭机的安检仪，站好，抬起双手，2秒后，他可以走出安检仪，取上行李，顺利前往等候区。这是在我国最新应用并已经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的毫米波安检仪。区别于传统的通过金属探测门或手持式金属探测器进行安检，受检者只需要站定于安检仪内，举手投足间一幅360度成像分辨率达毫米量级的检测图就已经生成，各种违禁品、走私品一览无余。如今这种毫米波安检仪已经在国内23个海关口岸、8个机场安装使用，守护着国门安全。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金乔。最近几年，机器人编程和少儿编程呢十分的火热，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兴科目，这也成为了许多家长提升孩子思维和能力的一项选择。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对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教育？业内人士对于在双减之后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景和发展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业内专家中明机器人副总经理邹宝明，和我们一起来畅谈青少年的人工智能教育，也许会给很多家长朋友们做一些小小的提醒，帮助大家来进行这方面的教育。那首先呢，很多家长朋友们会非常关心孩子在什么阶段可以来学习机器人相关的编程，或者是进行一些人工智能教育的一些思维的培训呢？ 我觉得青少年学习机器人啊，它是怎么说呢，应该说按我们的理解来说越早越好，因为在3到6岁它属于一个逻辑思维建设阶段。那么3到6岁的孩子跳跃性的思维比较活跃，他考虑问题通常从 A 能考虑到 D， 不是 ABCD 的顺序。那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注重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从 A 到 B 到 C 再到 D。 通过学习机器人编程，包括人工智能呢，这个就很好的途径，因为学习人工智能要求非常强的逻辑性，因此呢，就是3到6岁就可以启蒙开始学习这个少儿编程了。 从3到6岁开始逐步的接触，到之后怎么样对孩子进行系统的培训呢？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从孩子从小肌肉群锻炼开始，在3到6岁先进行一个搭建过程，动手能力的提高。那6岁之后，思维逐渐成熟之后，就可以转入到一些比较深层次的编程能力培训，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一些图形化的编程，比如说 Scratch 编程，包括图形化的这种界面编程都可以，既锻炼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又提高了动手能力。那后续的发展，随着课程的深入，就是学科的这种课程的加入呢，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科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因为他逻辑感强了，第二呢，他的思维也开阔了，对数学的学习各方面都会有提高。 那我们知道哈，在双减的政策之下，课外培训机构也得到了相关的治理。青少年的机器人编程学习的这些相关的培训机构来说，现在有没有受到影响？会是以怎样的一种发展路径来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呢？ 这个是最近是一个热点。那么我们把科学课的这个学习，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呢，归入到这种素质类教育。国家的相关政策来说，把这个机器人、人工智能编程，它放在这个非学科里边去了。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对利好的信号。最近热点来就是说，就是学科类的 K-12 教育呢，因为课外辅导班的这种数量特别多，所以学生的负担比较重，家长负担也比较重。那么这个是双减的一个前提。那学习素质教育，包括学科类的，非学科类的，包括科技、美术、音乐呢，对学生的全面提高有非常好的影响。那机器人编程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了。而且本身呢，学生对这个机器人活动，它是孩子们一个喜闻乐见的活动，在学习过程中他非常快乐，他非常喜欢这个形式。所以呢，我们认为哈，就是这个双减的政策之下，对我们这个行业是非常利好的。 现在会更加注重对于青少年的素质能力的培养。那我们知道，在素质类的培养当中，比如说乐器、音乐、舞蹈等等的这些兴趣爱好，在学习过程当中逐渐的也会出现，比如说一些等级类的考试，能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以及自己今后发展的一个目标和方向。那么对于新兴的人工智能教育还有机器人编程的这些学习来说，孩子们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有获得感，来有这个收获感呢？ 这个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比如说他能够完成一个作品，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这个机器人过程中做了一个家庭的智能垃圾桶。那么我们现在提倡垃圾分类，孩子们拿到不同的垃圾放到他做的这个智能垃圾桶跟前之后，他不同的盖子会打开，那么有毒垃圾他会放到有毒垃圾里边，那么可回收会放到可回收里边，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就感，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比如说孩子们在学习机器人之后，他展现青春的舞台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赛事，他来参加这种赛事呢，如果获得荣誉，那对他来说是一个嘉许，不获得呢，收获的是经验跟交流的方式。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这些学习机器人呢，对学生的提高是非常大的。 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对于机器人编程啊、人工智能教育的相关的培训机构，很多家长也认识到了孩子们机器人能力的相关的学习，对于他们思维能力的提升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可能以前的家长会更加注重孩子们在音乐、舞蹈、乐器啊，或者是奥数啊等等这方面的培养，现在呢，有很多家长转向了让孩子进行人工智能啊、机器人编程等等这方面的学习。但问题又来了，现在很多家长在自己小的时候并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学习，甚至我们对于人工智能教育的认知来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那么对于您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从业了十几年，您会有怎样的建议给到家长来选择这些机构，包括选择人工智能教育的相关的体系这方面呢？ 现在应该说整个培训行业 K-12 在双减政策压力变化之后呢，素质类的教育现在等于迎来一个风口。那选择素质教育呢，现在也是一个难点。 我的建议是，首先呢，你要关注这个素质教育的品牌，包括它背后的这种影响力啊，包括家长的口碑。另外一个就是公司所本身具有的实力。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企业它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背景，也没有任何的资金支持。那家长担心的最担心的问题是，我交了费之后，那这个机构关门了，那孩子的学习怎么办？所以呢，现在国家出台的政策有一个方面，就是学费呢通过第三方托管，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方式。那现金流对整个培训机构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了，这个时候就要关注这个公司的实力问题了。我们盛通教育集团呢，就是我们中明机器人属于盛通教育集团底下一个子板块，那我们这个板块里边也有个培训机构叫乐不乐博，它本身呢就是做这个培训呢是全国的领军者，做了这么多年。那所以家长，我们联系认识这么多家长里边，首先家长关注的有两个方面哈。第一个，你公司实力怎么样？第二，孩子们真正能学到什么？这两个方面是比较关注的。尤其是第一个，不用担心说我在培训的时间不到时间，我的学费就没有了，这个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很难挽回的损失。 那现在大家更关心的就是，通过这样的学习能学到什么呢？ 这个主要是课程体系问题了。那比如说有些机构它可能没有一个体系的课程，可能今天学这一块，明天学那块，串联不起来。那好的机构呢，它的这个体系非常强，从不同的年龄段该学什么内容，然后再到下一个年龄段该学什么内容，最后综合的把它综合起来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学习，它很难检测，不像就是学科类的教育，它可以通过考试来检测学生的水平。那人工智能这种学习，它靠什么来检测呢？那学生的成果，包括研究报告，这等等等等，整个学习完了之后，它不能直观地体现学生水平的。所以呢，刚才我前面讲了，比赛是一个方式。第二呢，可能就说要通过课程体系，达到做一个非常好的课程体系，在学习完之后，他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包括他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能够研究出什么样的有价值的一种，在他年龄段适合当年龄段的有价值的内容，这个就是一个检测标准。 刚才邹总在分享的时候，突然想到现在非常火的一种教育理念 STEAM 教育，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种跨学科的培养思维。这样的一种教育模式呢，能让孩子在每一次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学会怎样的一种思考方式，掌握一些动手的技能。那我也了解到，现在很多的机器人编程的教育机构也在提倡自己采用的是 STEAM 教育的这种方式哈。这两种是怎样做到融合的呢？ 因为呢，现在 STEAM 教育比较火哈，就是我们现在包括把艺术加进去后，就是 art 加进去后呢，叫 STEAM 这个教育呢现在非常火。那里边它本身啊，它综合类非常强。你说机器人教育吧，它属于哪个板块？它里边有数学知识，有物理知识，有科学知识，包括工程知识，还有艺术知识。那这几个它是一个综合载体。所以呢，就是我们常说机器人把它划分到哪一个范围，是属于人工智能，还是属于说机械，还是说哪个方面都包含？那我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类的学科，它范围非常广。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专家也在讨论说，机器人包含人工智能还是人工智能包含机器人，这是一个可争议的范畴，大家谁也不能说服谁，因为它包含里边知识点非常非常多。那学机器人里边，你比如说工程结构，我搭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它里边包含了知识点就多了，有传感器知识，有工程学的力学知识，有物理学知识，有数学计算能力，其实还有编程能力的，这个把它结合到一起。机器人培训呢，它本身呢让孩子学到的，他学的很多内容， 这是在教育培训这方面哈。那我们现在也了解到有很多的教育类的机器人，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也会在市面上会看到，或者是在网上看到相关的宣传。教育机器人在孩子们对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教育的理解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在您看来， 就是我认为教育机器人的发展方向哈，设备发展方向呢，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适用，适用呢又从两个角度来说这个问题。第一个角度就是说，它要适合学生使用跟学习，叫学生说不 不能说它这个太高端太难，我里边就说让学生学不懂，那学生就没兴趣了。孩子们的学习首先收获的感觉是最明显的，他有了收获之后才会持续的去学习。那这个方面就说首先要试学试用。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学习内容要多，就说学孩子到底学会了什么，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问题，家长们关心，孩子们其实也很关心，我学了机器人学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大方面，叫试用。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普及。我们国家不是提倡均衡教育，那机器人呢，从我们设备制造商来说，我们想做的这个设备是什么，就是让全国的孩子都能去玩它，而不是说它是一个高端的设备，不是说好学生就是有钱的学校包括一些有实力的家长才能去参与学习机器人。我们更希望是全国的孩子们都能去做，都能去学习到机器人，这个叫普惠，所以尽量的让每个孩子都能去学习它。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金桥。今天我们对话中明机器人的副总经理邹宝明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当下如何对青少年朋友们进行人工智能方面的教育。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分享了在机器人编程的学习过程当中，家长朋友们应该怎样的对孩子们来进行相关的培训和培养。那同时现在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的机器人产品，比如说家庭的教育机器人，或者是进行机器人培训学习的相关的机器人产品，对于这些产品来说，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要注意的呢？我们也请邹宝明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一个好的产品呢，不见得说它功能非常强，但是针对性非常强，针对年龄段的这个孩子的针对性强。比如说一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注重的是跟学生的跟语音的互动，说一句话他反馈我一句，对吧？然后呢我做一个动作反馈我一个动作，我说你左转他就左转，说你右转他机器人右转。这个对一年级的孩子可能吸引力更小。那二年级的孩子他可能就注重了动手跟他实践了，他要把这个机器呢不断去改变它，改变它的状态，然后我让他怎么做，然后在电脑上编程让他去指挥。那三年级的孩子可能就更注重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做一个更好的载体，做一个作品出来。所以不同年龄段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现在近几年的这个有一款产品叫积木式机器人，它可以通过积木结构件的拼装出自己需要的这种机器人外形，然后再通过编程，通过传感器知识来应用。 刚才我们聊的主要是家庭教育方面，那么在学校的教育层面当中，对于机器人编程或者是人工智能教育的理念，有没有一些现在的侧重呢？ 从我的感觉来说，因为小学的科学课，小学有门科学课，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学科，非学科，就虽然说非学科不是 K12的，但是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它对学校课程呢是应该是一个丰富。那现在双减之后呢，5+2开始了，就是后面两个小时学生学什么，音体美劳包括我们的这个科学课，这里边都可以去学习，我觉得它对学校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对他们进行相关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培养，现在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我的采访当中，我会询问到很多的企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收到的很多回答就是人才的缺口。那么在您看来，现在孩子们在学习对于今后我们人才的培养和储备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现在就很缺人，对，这是我们的感受。但是呢，我现在觉得就是因为大学人工智能的专业开设了很多年了，好几年了，逐渐会缓解这个我们需求的。因为但是就是应用性人才的这个缺口，我估计还得10年时间，因为我们国家这种高级的操作性的技术人才呢，这个储备是不足的，是真的不足的。包括我们在生产车间的一些流水线作业的这种操作工是非常非常紧缺的。所以说我觉得国家开始重视包括人职高的这种培养，这种招生啊，包括这种政策出来之后，我觉得应该在几年呢是能得到缓解的，但是完全解决可能还需要接近10年的时间。青少年板块它是一个基础，那小学初中阶段他如果学习机器人知识的话，那他上职高也好，上高中上大学也好， 都会打下很好的基础的。我们这次有个竞赛项目叫智能仓储，是对职高和高中的。职高的学生他主要是应用能力，对机器人的应用方式的一种学习，他主要是操作跟应用。那大学里边可能是研究方向更多一些，这是两个基本的不同。所以呢，职高的学生，包括职校的高职的学生，他对这个应用要求特别高。我可能给他一个基础的这个机器人套件，他在上面去进行运用，包括在生活中的应用，包括在一些工业设计上的应用，他都可以去做得很好。那在大学范围内呢，我们可能这款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我只能给一个大概的框架，他在上面进行深入的更深入的研究，去研究出新的知识点出来，是研究新的知识出来，新的方面出来，这就是两个本质的不同。那现在比如说小学初中他学过机器人了，进了职校之后他的应用能力会非常强。那他上了大学呢，小学高中初中高中之后，他上了大学之后，他本身有这个基础，比如说代码的编写能力，比如传感器的基础知识，包括这个电线路板的了解的内容都很全面，他去学这个是不是举重若轻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人工智能教育也开始从娃娃抓起，是不是就像是十几年前我们学习计算机那个时候一样呢？ 从我的理解来说，就当年我们说计算机从娃娃抓起，那是1980年的时候。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我觉得跟计算机是一样普及的，它可能就是一个未来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智能手机的应用，如果放在十几年前，我们可能觉得很茫然，这怎么用啊？但现在每个人都会用，它是用这个基本功能了。所以说将来我觉得在学习上，就是青少年学人工智能这一方面，它也是个非常普及的范围了，很可能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要求学这个，这样呢进入到你的生活工作之后呢，他就不会说是被觉得茫然被淘汰的感觉。 确实，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技术蓬勃发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已经不能离开科技的发展。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我相信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应该去储备一些相关的技能，就像我们曾经学习英语、上网、开车一样，这些可能是在今后的生活当中都是趋于基础的应用。每个人都不应该被时代落下。在和专家沟通之后呢，也让我看来，迎接智能时代不仅要做好心理的准备，还要做好最基础知识的一些准备。今天我们和中明机器人的副总经理邹宝明先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青少年学习机器人编程还有人工智能教育的一些必要性，希望对大家选择相关的教育课程和机构都能有一些帮助。最后再次感谢邹宝明先生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静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请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 是追梦人。